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朝鲜半岛局势本质。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捷克总理6月27号在东京同安倍举行会谈后，在记者会上放出蓝言，说什么比朝鲜的核与导弹试射加剧紧张局势，南朝鲜、日本等一些国家感到威胁等等，甚至强调国际社会要坚持进行对朝试验。如果有关捷克总理发言的报道内容是属实，那么事实说明他对朝鲜半岛局势本质一窍不通，或者故意予以回避。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的根源是美国数十年来的对朝敌视政策及其直接表现对朝核恐吓与军事威胁。如果被列强的强权压制来抛弃自卫权并屈服，就会导致一个不可挽回的惨案，这是捷克也体验过的一条历史性教训。不管是对朝鲜半岛局势本质的无知结果还是偏见产物，他的言行只能招住一种煽动罪过累累的日本复活军国主义，造成本地区局势恶化的结果。捷克等欧洲国家如果真正关心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就应当首先要求局势恶化的肇事者美国取消对朝敌视政策。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朝鲜半岛局势本质。